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不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弹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难以承担承诺。 来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来锁定收听每天五点到六点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而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会不会有听众每天都很期待着来听先偷客栈呀？因为呀，每天的貂蝉都是想破我的小脑瓜啊，不知道来给听众介绍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找了很多的文章啊，来看到了这篇文章说北京近期火爆的海鲜自助餐馆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吃海鲜的最好的季节呢就是在秋天，因为从五月到八月是休渔期，那么九月十月份吃海鲜呢是最健康的美味，这时的螃蟹和虾爬是最肥美的。夏秋交换户外活动特别多，同时也是海鲜渔获出产丰富的时期，海鲜品呢种类繁多，味道鲜甜，让人忍不住呢会去多吃几顿。立秋后菊香蟹肥，牡蛎呢也是相当的肥。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貂蝉来给大家介绍几家吃海鲜自助的还不错的几家小店哈。我们来说到第一家，叫做出色海鲜自助火锅。三文鱼、金枪鱼、八爪鱼都有，尤其是三文鱼很新鲜。能吃的海鲜有很多呀，有扇贝、螃蟹、虾、各种鱼肉等等各种虾类，红的、白的、深海潜水的有五六种，带壳的认不全大概有十多种左右，而且呢店内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这里面的大闸蟹呢是不太容易拿到，但都是活的，非常的新鲜。北极贝、生蚝，因为我貂蝉是不吃生的海鲜的，但是呢据朋友说是很新鲜，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天鹅蛋，没想到天鹅蛋也是一种扇贝的种类哈，吃起来肉很嫩，而且涮一下就非常的新鲜，不蘸酱料的话味道也是很鲜很好吃的。冻虾， 这里的大虾真的非常好吃啊，虽然是冷冻的，但是个头很大，有一种是外皮发红，有一种是外皮发青，里边的虾线都是很干净，吃起来呢一点也不会老，而且肉质非常的甜。青皮虾比红皮虾要稍微的好吃一些。海螺，这里的青螺还有小螺丝非常好吃，感觉里面的肉都是活的，所以非常的赞，剩下的可以吃，时间很短就可以吃到。金钱豹曾经是撑起京城早期的高端海鲜自助餐的顶梁，随着金钱豹的这个衰败呢，这家店就脱颖而出了。海产品全部是鲜活，挑花眼的海鲜种类绝对能让选择障碍症患者们难以选择。生鱼片粉嫩大块的鱼肉完全一口都吃不下，光凭借这条就能够撑得起这个价格了。到了饭点人还是比较多的，尽量早去哈。这家店呢叫做出色海鲜自助火锅，地址呢是在丰台区万丰路的302号，牌子是很明显很大的，如果有想去的听众呢，可以自己到大众点评呀，或者这个百度地图啊，去自行的查找地址哈。这家店呢叫做出色海鲜自助火锅。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有听众喜欢吃海鲜吗？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海鲜还不错的小馆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的《你的眼睛》。

人黑，布满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yeah、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圈，陪我直到永远，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总是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 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在上段节目当中，貂蝉有说到了九月十月份是吃海鲜最好的季节，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螃蟹呀、虾类呀，包括一些牡蛎都是非常非常的肥美。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在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来介绍几家在北京吃海鲜自助还不错的小馆。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叫做汉巴味德自助餐厅。汉巴味德自助餐厅目前要算是南城最火的自助餐厅了，只支持现金，最好的要数三文鱼刺身，绝对业内良心。每片呢都特别的厚实，简直不能更过瘾。三文鱼而且非常有弹性，另外有金枪鱼等生鱼，还有墨鱼爪等等，海鲜类非常丰富，但是虾呢不是特别的好啊，吃虾的不要到这里来。烤类也非常的全面哈，种类涵盖了牛肉、猪肉、羊肉、鸡、虾、肠丸等等，还是很全面的。奥尔良烤鸡翅、烤牛舌、烤羊肉串，香辣鱿鱼尤其的好吃，现烤现吃也是非常的新鲜。有时呢还会有大闸蟹，去得要早，不然的话呢就会没有了。这家店呢叫做汉巴味德自助餐厅，地址呢是在万丰路68号银座和谐广场6楼，叫做汉巴味德自助餐厅。好了，我们再来介绍一家哈，这家店呢叫做蓝钻国际美食自助百汇。说呀，为什么推荐这家店呢？在京城吃货圈子里号称是最好吃的自助了，种类丰富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自从啊金钱豹的模式被大家学习之后呢，京城开了很多家海鲜自助，但是能做到创新的呢又很少。而这家店的珍贵的食材给人留下了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价格什么都是浮云。三文鱼虽然用冰块冻住，但是上面一层不是特别的冰凉，但是胜在新鲜。这两家店呢都适合去吃三文鱼哈，如果有听众特别喜欢吃三文鱼的话呢，可以去这两家店去尝一尝。一家店呢叫做汉巴味德自助餐厅，地址呢是在万丰路的68号银座和谐广场6楼。这家店呢叫做蓝钻国际美食自助百汇，地址是在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中坤大厦3层。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海鲜吗？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海鲜还不错的小馆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像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间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在上两段节目当中，给听众介绍了有三家吃自助海鲜还不错的小店哈。其实也说到了，那么九十月份是吃海鲜最好的季节。那么我们继续来推荐餐厅哈。这家店呢叫做水木锦堂铁板烧自助餐厅，以火烈鸟为主题装修的，门口呢也摆着两只鸟，里面并不是很大，大概有十桌左右吧。大家围坐在一起，一桌呢有一个厨师，灯光有一些暗，法式铁板烧，但更像是改良日式的，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选料呢是非常的新鲜，厨师绝对手艺精湛，大厨在你身边烹饪，整个过程你都能直接的可以看到。单说一下这个火焰海螺极具观赏性。剩鱼片首推的是三文鱼，虽然每份的分量不多，但是自助可以多次拿。总体来说，这家店的聚餐或者约会都很适合，也比较适合来这里吃三文鱼。这家店呢叫做水木锦堂铁板烧自助餐厅，地址呢是在广顺北大街33号，在广顺北大街凯德7层，人均消费大概在170多块钱左右，其实不贵哈。还有牛排呀，一些可以供你选择。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金宝九九餐厅。为什么推荐这家店呢？说呀，这家店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每周都有不同主题的活动，意大利、美国、德国和亚洲风味的美食，菜里硬货也非常的多，生鱼片儿不限供应，扇贝建议烤着吃。环境的高大上特别适合聚会，来约上朋友来吃一顿烛光晚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叫做金宝九九餐厅，地址呢是在东城区的金宝街99号丽晶酒店的2楼，人均消费也在200块钱左右哈，其实还好，不是很贵哈。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海鲜吗？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海鲜还不错的小店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

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稍微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 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貂蝉有说到了，九十月份是吃海鲜最好的季节，也给大家推荐了几家还不错的吃海鲜的自助的餐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两家。这家店呢叫做丽都皇冠假日酒店一餐厅。说为什么推荐这一家店呢？因为服务很周到，酒店里的餐厅让人特别的舒心，一家人聚会时享受悠闲，各得其所，周末休憩之日携亲朋共享午餐的不二之选。美食的满足感从无限的自助中来，细细品味海鲜甜点带给你的满足感，周末晚餐更会有乐队表演，绝对是你枯燥周末的不枯燥之选。这里的海鲜也是有很多的种啊，尤其是三文鱼特别的好吃。这家店叫做丽都皇冠假日酒店一餐厅，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江台路6号，人均消费大概在190多块钱左右。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海鲜以及铁板烧，其实还是不贵的哈，还是一个蛮合理的价格。我们最后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北京丽都维景酒店沁园餐厅。说为什么推荐这一家店呢？推门进去，你就会被这个餐厅的环境所吸引，环境宽敞舒适，鹅肝、三文鱼刺身、酥皮蘑菇汤，味道做的都非常的棒，甜点做的很精致，小块的甜品是方便客户取用，服务贴心到位，是一家很适合做团会餐的自助餐厅，适合团会餐。餐厅服务员服务很出色，座位舒适是亮点，但餐品方面除了三文鱼之外呢，其他的菜品也是非常的好吃了。这家店叫做北京丽都维景酒店沁园餐厅，地址呢是在朝阳区江台路6号丽都维景酒店内，人均消费在140多块钱左右，真的是不贵。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客栈该关门了。有介绍到了这七家自助餐厅，你喜欢吃吗？如果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呢，可以去这些店去尝一尝。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海鲜吗？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海鲜还不错的小馆吧。